没有真正的教育。以色列人在哪里守法，在哪里学神的道理，圣经说是跟着利未人学。你不要以为利未是屠夫啊，赵文山说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厨师就是什么屠夫。所以我们看看了屠夫，这个利未人可不是屠夫，所以他们是绝对的带着灵性的与上帝交通的这种人。好，当我们讲到这三把刀了之后，你就知道了整个利未人的大概的历史，对不对？我是先拉一条模糊的线，到下一堂课的时候我牵了一条清楚的线，到最后当我们揭开了之后，你就知道所谓神的经济学是建立在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和神的义上。最后我们来看由祭祀制度到祭祀的国度，我们看命令法这个遗构这个久远的故事。刚才我已经说过，就是说当神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自洁，说出埃及32章归耶和华为圣，到了民数记第18章又一次清楚的一个分别，就像今天我们有个按手礼啊，有个正式的按手礼和授权的时候，利未人被分别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你是读圣经的历史非常有意思，出埃及记第32章是一个金牛犊的背叛，金牛犊之后他没有再说其他的，就直接见回幕了，有意思吧？会幕建好了之后，利未人就直接已经在32章就分别了。到会幕建造好了之后，到了民数记18章的记载说有一个正式的分别为圣，从今以后会幕这一块归谁？归利未的后代，所有的人都不能碰啊，碰一个死一个，碰一个死一个，这是非常严厉的事情。所以当时的时候，上帝就开始命令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件事情：第一，把利未人分别与亚伦联合；第二，以色列人，你们不是撬吗？你们是背叛吗？把你们所有的十分之一，每一年每一月工资发下来的时候，十分之一拿出来支持谁？ 利未 人。你注意，圣经当中的十分之一与会幕一点关系都没有，圣经当中的十分之一全部是用在人，因为人非常是上帝所重要，这是旧约。然后我会讲到新约的转换，好吧？所以他大概要70%左右全部是用在利未人的身上，当时也对穷人的一个关顾，就是慈善与公益。我大概到第4堂课的时候会讲到慈善公益。所以命令法上帝就说了一个法律，就是说以色列人十分之一给利未，不能够少，一定要给。圣经说这个是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条例。而上帝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当时利未人被分别其实早于律法差不多500年左右。所以第一个问题我给大家解答了，就是十分之一不是律法。至于到新约了之后要不要守，我们是后话，我们会一点一点像剥洋葱一样把它剥到核心，你就会明白。但是请大家这种观念一定要除掉，十一一定不是律法，叫做命令法。这个命令法一直是早于律法大概500年之后。所以后第二我们就看到启示是早于了祭祀制度。祭祀制度利未人被分别其实是在创世纪第14章已经把这个伏笔给讲出来了。创世纪第14章发生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圣经历史所记载的第一次联合国之战，是4王与5王战斗，那5个王败了。所以4个王就跑了，4个王跑了之后，就有一个逃兵回来，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不好了，这个四王和5王战的时候，把你的侄儿罗德给弄走了。”上一课我讲到，其实罗德是一个很懂经济的人，还记得吗？啊，经济学家，后来到了索多玛，移民到索多玛，坐在城门口拿着绿卡，是吧？回去拿了 passport。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然后亚伯拉罕去救回他的时候，就打败了4王和5王。那段历史太伟大了，我就没时间去把它抛开。说亚伯拉罕带了318个壮丁，就干掉了联合国呀，联合国那个战争，4个王把5个王打败了，人家把4个王打败了，回来就出现了历，我形容他是人类历史上只出现了半天，这个人就不在了，就没有再记载。这个人叫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就是把饼和油十分之一献给谁呢？就献给了这个亚伯拉罕。 这个故事被抛开，我写十分之一这本书，就是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时候，一个画面都摆出来了，伟大的不得了。就是说，当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时候说，这麦基希德又把这个故事重新给讲了一遍。我要让大家注意一个核心点，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清楚的就告诉我们说，当亚伯拉罕见麦基希德的时候，把十分之一给麦基希德的时候，他说这个立位已经在哪里了，立位已经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身中，这个身也叫做腰，在亚伯拉罕的腰中。创世纪第十四章，你想一想，亚伯拉罕结婚了吗？ 结婚了 说这个不能工作，人家是结完婚被辅导出来的，所以已经结婚了，有儿子吗？ 没有。 你看，这就非常，所以启示超越理性。因为因此我一直讲，我们要去读经济学的时候，一定不能够从世界上的经济学来引导我们，要从哪里？要从这个神的经济学去评判世上的经济学符合不符合基督徒。那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没有以撒，怎么能够有立位？就是有以撒了之后，也不能有立位，因为以撒生的不是立位啊，以撒生的是谁呢？是雅各。就是有雅各了之后，也排不上立位，因为我刚才说立位是老几？ 老三。 说你算老几？啊，老三是吧？所以立位是老三，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亚伯拉罕就。这一点我还要重新再想一想，就说那我们可以看到，当他去见亚伯拉罕的时候说，立位在他先祖的腰中啊，儿子还没有生，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以撒被试炼和以撒生是后来的事情，十四章还没提到以撒的生嘛，所以儿子都没有，孙子都跑在，儿子没有，那不是孙子，这叫什么？曾孙子，曾孙子就跑到他什么？他叫什么呢？曾爷爷的这个什么呢？腰里边去了。这是圣经给你一个非常伟大的启示，而创世纪十四章和出埃及记第32章之间隔了400年。我们竟然这个时代竟然很多人闭着眼睛说谁是律法，弄得我们好多人不敢讲。我在 LA 开讲座的时候，一个牧师上来就说，我不讲释义，但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很会讲，他写了书，所以我们请他来讲。很快的，和尚会念经念完就走了。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是一个启示早于理性，早于这个祭祀的制度，因此我说我让启示来引导我们的理性。第三，基督就超越这个大祭司，所以希伯来书第七章6-12节的时候，基本上在解经学当中解释希伯来书的基督论。很多人会忽略麦基希德，原因是什么？原因基督论当中麦基希德其实只是借着麦基希德作为一个超越，作为一个跳台，能够讲到耶稣基督这种合法的祭祀的之分，人们解到这里就够了。其实不是，因为施衣与这个祭祀之间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就超越了谁呢？超越了大祭司。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作为以色列人整个民族的代表，没有人有议论，任何神学家都不能有议论，因为这是圣经的启示。所以呢，亚伯拉罕献祭给这个麦基希德的时候，就代表了整个以色列人。亚伯拉罕说，我尊重这个人，我跪下来了，立位在哪里？立位在他腰里面呢。你有没有见一个人跪下来了之后，他的腰还在这里？没有吧？所以他是根据这个启示的一个层次，这样的一个逻辑走的。也就是说，当亚伯拉罕献的是跪下来的时候，立位就跟着降服；当亚伯拉罕起来的时候，立位就跟着一种起来；当亚伯拉罕得尊重的时候，立位就跟着一起得尊重。而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狂到什么地步？我们把亚伯拉罕的恩领了，亚伯拉罕不好的那伙儿不要，这叫做属灵的大不敬，也叫做不孝。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借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仅仅失忆的这个透出来一个经济。因此上帝就做了一件事，下时间了，再说几句吧。说下次精彩了，还有下一次。说以色列人有220万，我是一个 简单的就容易统计，利未人当时有多少人呢？圣经有个清楚的数字，有22000人。大祭司有多少呢？大祭司差不多有5000人左右。好了，上帝的模式是用百万养万，万养千，是用这种模式就在以色列人当中、犹太人当中就建立了这么一个经济的供应链。这是最早的一个由祭祀制度转到了经济制度。这个经济制度呢，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他们亡国之后，从这个以色列亡国70年之后又回来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马拉基还是气得不得了，在骂，所以你们为什么穷呢？因为你们整个钱装在袋子里结果漏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忽略了1/10。也就是说，这个真理一直延续到马拉基，就是这个新约两约之间的这一段时间还轮流不倒的把它讲出来。到了新约之后，这个历史比较长了，我第三堂第四堂课的时候会再讲到。所以我们就看到，所以把马拉基书抽出来给你，我个人觉得对你不公平。但是如果你读了马拉基书你还不明白，我个人觉得你这样做对我们讲的人也不公平。所以当我们回头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真理它的伟大性是超过我们所能想的，也能够超过我们所能讲的。所以当时以色列人220万所拿出来的十分之一，一个支派用10块钱来算的话，拿出来10块钱给利未人，利未人就得到了多少？就得到了11块钱。其他的每个支派得到多少钱？9块钱，对不对？我先不算那个慈善那一块，然后利未人再把1/10当中取出1/10拿出来给大祭司，大祭司得到了也是很丰富，利未人还留了9块9毛钱。所以利未人在犹太人在这个神的经济供应当中他是有钱人。所以当我们解释的时候，经常把利未人和穷人摆在一起。要关注你城中的利未人和穷人，那是另外一条路线。下周我会讲3/11，我讲这个其中厉害的关系。有很多人认为说我们拿出1/10给利未了，这句话不错。人永远不是把东西给直接给这个人了，他永远是给神的，不然不产生祭。所以1/10是祭，1/10不叫奉献，1/10叫纳献，1/10是一种非常内在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和表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用百万养万，用万来养千，这是神在建立这个国家的一个经济制度。到苏罗门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或包括推罗等等等等都和以色列人这个苏罗门建立贸易都与这个经济体系是有关系的。精彩还在后面，下面 谢谢 牧师来了。